全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小学的时候，早上醒来妈妈总是不在家，我知道是医院里又有急诊了。要考大学那会儿，老妈只有一个提醒，姑娘啊，别学医就好，太累。现在每天和医生们打交道，看到他们忙碌而疲惫的脸庞，听说今天他们又为多少人解除了病痛，我只想由衷地说一句，有你们真好。健康加油站全新启航，我是白琳，在每一个下午的4:30，就让我陪你一起对话医疗专家，看病那些事儿，养生那些事儿，健康的所有事儿都在我们的节目里，还等什么？我就在这里，你在哪儿？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精编版。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伙说一个稍微有一些私密的话题，就是和排尿有关系。 我们每天都要小便，千万不要小看尿液，它不仅是我们代谢的副产品，更是我们健康状况的晴雨表。尿液的颜色、尿量、排尿次数等都是肾脏疾病的重要信号。什么颜色的尿液最健康？不同尿液的颜色代表什么信号？每天小便几次最正常？健康加油站邀请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肾脏内科副主任医师庄震，给您说说看懂尿液的秘密。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邀请到的是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肾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庄震庄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一起来说一说看懂尿液的秘密。首先呢，要欢迎庄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有请庄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好，谢谢主持人的介绍啊，大家好啊，我是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肾内科的庄震。 那庄主任，今天我们会和大伙来说看懂尿液的秘密。估计排尿这事儿大家天天都在做，但是真正观察过尿液颜色的朋友应该是不太多吧。 这个问题确实挺有意思的啊，其实就是确实是每天都在做这件事情，但是并不是每人都在关注这个问题。 很少有朋友这排完尿之后先看看，哎呦，这个今天的尿什么颜色呀。 对对对， 更少有朋友会知道这个尿的颜色不同可能会反映出我们身体状况或好或坏。那咱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先跟大伙说说，比如说这尿液的颜色，我们能够通过观察它发现哪些疾病呢？ 那么确实是尿的颜色，也就是我们平常关注的尿色啊，也是我们尿的常规化验单里的第一项，就尿的颜色情况，是能够发现一些蛛丝马迹的啊。有些疾病，比如像肝胆的一些疾病啊，本身泌尿系感染的一些疾病啊，比如像肾小球肾炎的一些问题，都跟这个有关系。 哦，就通过观看尿液的颜色，就能发出一些预警信号了。 哎，没错，是这样的。 看来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完了之后，大家伙可以在晚上或者明天的时候好好观察一下，看 看看自己的尿液颜色是不是像庄主任说的这样，它有正常的也有不正常的，到底什么样的颜色是正常，什么样的颜色是不正常，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庄主任都会跟大伙儿详细的说一说，聊一聊。大家伙儿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关于尿液方面，关于肾脏方面，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那下面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一下资讯。我们来刷新一下今天的资讯。便秘是困扰很多人的难言之隐，时间久了会出现胃口坏、皮肤差、口臭、心烦等不良症状。当便秘发生的时候，大家首先想到的是要求助于药物。其实啊，从运动生理学的角度来看，有规律的进行有氧锻炼能够缓解便秘，比如说中等强度的快步走、骑车、游泳、慢跑等等。在有氧运动的过程当中，有助于刺激我们的肠道肌肉自然收缩，加速粪便的排泄。抬头挺胸、收腹提臀、屈臂摆动，是因为直摆臂容易使我们的胳膊充血，引起不适。此外，还需要提醒您注意的是，为了避免在运动过程当中产生伤害，在快走之前，我们应该先做一些伸展四肢的热身运动，以防止因为步幅过大而造成拉伤。在选择线路的时候，也提醒您应该尽量绕开施工工地或者是其他比较崎岖的道路。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听到过午不食的说法，说它不仅有助于减肥，而且能够延年益寿。但是不吃晚饭效果真的有这么神奇吗？其实啊，并不是这样。对于正常的朋友来言，长期不吃晚饭意味着人体的代谢速率会变得缓慢，出现怕冷、皮肤干燥、脱发、容易疲劳等等，甚至会威胁我们的生命。其次，有可能会带来肠胃道功能的紊乱。如果不吃晚饭的话，持续的饥饿感会促进我们胃酸分泌增加，长久下去容易造成胃溃疡、胃炎等慢性的消化系统疾病。同时，进食规律的改变也会使肠道菌群重新分布，引起便秘、拉肚子的发生。此外，长期不吃晚饭还有可能会影响我们正常的工作学习。毕竟我们现代人的工作学习任务重、压力大，晚上也是很多朋友用脑的时候。如果在午饭过后八九个小时我们不补充能量，再强的身体也是扛不住的，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应该健康的吃晚餐。金鸡辞旧岁，瑞犬迎新春，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系列活动火热开启，即日起到1月25号参与北京电台2018年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脱口秀达人征集活动，上传您的脱口秀，不仅有机会赢取新春红包，还可以参与到北京电台春节特别节目的录制，能说会道，脱口秀听你的。活动详情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北京电台 RBC 来查询。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和陪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伙儿邀请到的是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肾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庄震庄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来说一说看懂尿液的秘密。那庄主任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和我们已经聊到了，其实关于尿液的颜色就能够看出很多疾病的这个苗头哈。 对， 那也想问问庄主任，那尿液我们都说了，它其实是我们身体新陈代谢的一个排泄的产物， 没错。 那它到底有什么样的特殊之处？除了我们说尿液的颜色可以反映一些疾病，是不是比如说有的朋友说我尿液泡沫的多少好像也能够反映出身体的一些疾病和信号，是吗？ 对，是这样的。现在就是很多人关注健康的问题，那么咱们这些包括尿底的问题、血液的问题，其实大家在网络上或者在平常的一些体检的时候都会发现一些问题。在门诊呢也经常见到很多患者，其实谈不上是患者，其实就是一个咨询的人。我体检的时候发现尿里有蛋白，或者体检的时候发现了尿里有一些红细胞，那么这些是不是异常的问题？那么我们在临床中就会问，那么你有什么不舒服没有？你到底有没有水肿的情况？有没有尿的不适的感觉？有的人并没有这种感觉啊，那么只是尿里的化验有异常啊，或者说甚至他的尿里一点都没有严重的问题，再复查一下就没事了。那么这些呢，都是临床中的一些一点一滴的问题，很细的问题啊。大家呢，还是现在关注的确实多了啊。那么我们观察尿的情况，也是要关注这些细节的一些变化啊，包括尿的颜色的变化深浅。 都是有一些意义的。 嗯啊，那也就是说尿液其实我们每次体检过程当中 对 查的这个尿液， 对， 比如说里面的这个蛋白的含量啊什么的， 对对对， 大家除了要关注这个数值之外，其实更重要的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通过我们的肉眼去观察我们尿，比如说我们能看到能感觉到的一些状态。 没错，是这样的。 嗯嗯，那都有哪些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应该自己去关注的？ 嗯， 除了尿的颜色， 嗯哼， 其他的比如说泡沫多少我们需要关注吗？ 对， 对， 对， 对，经常有一些门诊的病人患者过来哈，说这个尿我就最近泡沫特别多。 嗯， 我说像什么，他说很形象啊，像那啤酒，这个啤酒 泡沫特别多， 泡沫特别多，泡沫的特别男同志啊，比较容易出现这种情况。那么我说泡沫多的话，那么有时候你化个验啊，半个小时出结果， 嗯， 一看如果尿里有蛋白，那不好意思，确实是肾出了问题， 哦， 啊，有的人是尿糖阳性，那也是出了问题。 嗯， 有的呢确实是前两天光运动完或者是吃了特别多的蛋白质摄入特别多，也有可能出现一过性的蛋白尿啊，这些都要因情况而异。 嗯，颜色我们可以发现问题， 对对对， 泡沫的多少可以发现问题， 对对对 对， 对， 对。 那还有我觉得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嗯，特别经常说的是感觉自己比年轻的时候吧尿频尿急了，像比如说我们的尿量和尿的频次，这个是不是也可以在侧面反映出我们身体的一些小问题啊？ 没错，是这样的，这个细节呢就是更关注的更多一些，特别是老年人啊，咱们现在这个老年人从60岁以上，其实现在算65岁以下社会才叫老年社会，他们呢更关注自己的健康，反而这些老年人比咱们好多中年青年人生活规律更好一些，他们观察的很细，他们会发现液里的尿量增加了，我们平常叫夜尿增多， 嗯， 或者说叫尿液里的体液增多尿频， 嗯， 夜尿这种情况呢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确实跟肾脏有关系， 哦， 我们像肾功能不全，他白天简单的打个比方，白天肾脏工作应该干这么多活， 嗯， 结果呢肾脏功能不好之后干不完， 没干完， 晚上接着干， 哦， 于是就夜里就起夜， 对， 是这意思啊，日以继夜，将来肾功能肯定会更不好，所以这是一方面，这是真是肾脏出问题了。 嗯， 另外一种情况呢，我们更见于肾以外的，比如像前列腺啊，前列腺增生也有表现，就夜尿增多，夜尿频， 嗯， 这都是情况很常见的情况。 嗯，好，那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会和大伙儿咱们挨着个说 ，OK， 比如说我们通过肉眼，通过自身的感受， 对， 比较能够在生活中发现的这些尿和之前的这种异常的情况，尿它本身颜色的情况，咱们先来说一说尿的颜色吧，这个可能更直观一些哈。 对对对对。 那究竟什么样，比如说尿的颜色是最健康、最正常的？ 嗯， 什么样的情况就属于哎呦有点危险，甚至我们应该引起注意去化验的了。 嗯嗯嗯。那么一般来说尿的颜色呢，大家可能关注的并不多啊，有时候灯也没开就尿了，这种情况。那么但是大多数的尿呢，我们说还是一个透亮的啊，其比较清亮的，颜色比较澄清的这种情况，颜色稍微有点发黄，稍微有点发黄。 嗯， 说是淡的茶水的颜色可以啊，有的人说啤酒的颜色也可以啊，那么这些都是比较正常的颜色啊。那么如果出现了尿的颜色变化，比如说由浅突然变深了， 嗯， 或者说由深突然变特别浅了，白水似的，这也都是不正常的。还有呢，就是出现一些黄色以外的颜色，那些就是不正常的，比如像红色的啊、白色的啊，甚至更其他奇葩的一些颜色，那都是不正常的一些表现。 好，咱们先把这个正常范畴跟大伙儿说完了，咱们再说这种不太正常的情况哈。 okay， 咱们先说正常的尿液颜色，一般来说是浅黄色到深黄色，都是可以接受的范围。 没错，是这样。 那有些朋友说，这样的一个范围是不是就和我们喝多喝少水有关系？喝水多了，我一般发现这尿液颜色比较浅。 是的。 喝水少了，就发现这尿液颜色比较深。它除了跟喝水多少有关系，还和其他的有关吗？ 一般来讲呢，咱们的尿啊，就是说除了排泄水以外，里头主要还是有一些胆红素啊、尿胆原，这些呢都是含黄色的。所以呢，你不管你今天喝水多少，你今天排尿量多少，这些胆红素要排出来。不排出来的话，身体会黄疸啊，血里黄疸，胆红素就会增加。所以呢，你喝水少，那么自然尿要稠，尿颜色稠的话，颜色就显得红一些，显得黄一些，深一些。那么如果喝水多的话，就显得更清白一些。这种情况，这个呢是好理解的啊。那么如果要是有一些疾病，比如像产生的胆红素过多了啊，特别是消化系统疾病，比如像肝病、肝炎这种情况，有可能肝细胞破坏增加，胆红素入血增加了，那么肾脏的负担就加重了，也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那比如说由于疾病引起的这个尿液颜色的加深，比如说它最深能深到什么样的程度啊？ 咱们说的难听一点啊，就是跟酱油色一样， 能酿出来酱油这种颜色都发黑了。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哦， 所以说其实尿液的颜色能够帮助我们发现很多的问题、 是的是的、 我们经常说很多其他疾病的时候啊，我们都是告诉大家伙、我们别跟别人比，我们和自己比、 没错，跟自己 也想问问比如说尿液颜色这样的一个变化、其实您刚才也提到是我们需要观察的一个方面哈。 对对对， 我一开始呢，我一直觉得我的尿液颜色相当来说是比较浅的颜色、忽然有一段时间这颜色加重了、是不是就需要引起我们注意了？ 对，这是应该咱们重视一些问题，因为自己跟自己对照是最有可比性的、跟别人比都不好比。那么确实是尿量的变化，颜色的变化啊，还有里头泡沫的透亮的情况， 多少 都是要观察的。对对对、如果确实出现了一些变化，那么结合一下自己最近有些生活上面一些规律的变化有没有，或者用药，这些都是要关注的情况。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今天跟大伙说的这个关于尿的这种颜色呀，尿量的多少啊，甚至我们说这个泡沫的多少， 对， 我们都跟自己先做一个对比。如果您的饮食生活各方面没有发生什么特别大的变化、但是我们发现尿量增多了、颜色加深了、甚至我们的泡沫变多了、这些都是一个预警的信号，提示大家伙身体可能多多少少现在出了点小毛病了。 没错，是这样的。就像我们在临床中我们叫三大常规检查，血常规、尿常规、便常规，三大常规不可替代，就是因为尿的问题能够发现很多其他身体系统的疾病、啊，这也是很关注的问题、 即便这个我们看颜色啊、尿量什么的都和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正常范围之内， 对， 但是跟之前之相比的话相差很大，也需要我们注意， 也需要关注的。对的、是这样的。 刚才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正常范围之内，您还提到了有很多这个尿的颜色可能会超乎我们的这个想象哈。 是的， 您刚才说这个酱油色就已经超乎我们的想象了。 对对，比较少见，比较少见、 但是在临床上是不是除了这个酱油色之外还有很多其他尿的颜色容易让大家伙一看之后就特别害怕呀？ 是这个肉眼血尿就已经很让人害怕了。 肉眼血尿就是说尿出来颜色是红的， 发红。对对对，发红。 那这个有可能比如说是什么样的原因，是外伤吗，还是说有炎症啊？ 如果是外伤的话大家非常好理解啊，受了外伤，肾挫裂伤或者输尿管出现一些问题，哪怕是结石其实也是外伤，还是黏膜的破损、那么红细胞入了尿啊，那么这样的话尿出来的颜色就是血尿，这个呢也是血尿，但并不是咱们说常见的这种肾病引起的血尿，并不是这样的。那么我们还有一些疾病呢，跟这个泌尿系统是息息相关的啊，也是血尿。在门诊的时候碰到一个女患者啊，这个其实很常见啊，很常见。那么她的主诉呢，也是说尿里有血啊，尿里有血。那么颜色一看呢，说是红的 啊。 甚至还有血块、那么一下一化验出来呢，里头有尿里有很多的红细胞，还有很多的白细胞啊。那么再一追问他的病史，这两天发烧啊，腹痛、下腹痛、坠胀感、尿频、尿急、尿疼都有。那么这是个典型的，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炎症、 炎症的情况、 尿系感染，这种是很常见的。但也有一些临床中现在很比较奇葩的一些事情，比如像也有的女同志她一来了说，哎呀，血尿啊，化验一看也是红细胞。但是一问什么症状都没有，尿里也没有白细胞，有可能是月经的血啊，甚至我们还见过临床呢，还有一些痔疮的血也有流的时候流的不合适、流在化验单里，那就我们一看啊，还是要做鉴别的啊。 那这样说来也就提醒大家伙其实我们发现我们的尿液异常的时候， 对， 这个时候我们观察的时间段首先很重要。比如说像女性朋友可能要避开经期这个特殊的时间段， 没错，非常重要，非常重要。 那咱们跟大伙说说如果我们要观察自己的尿，我们去体检的时候一般都是晨尿中段，一般体检这个说明书上都会给我们这么建议， 是这样 说，流尿的时候要流晨尿的中段。 对对对， 那我们日常的观察比如说我们观察什么时间段的尿是最有代表性的，它最能够反映我们身体状况，也是最准确的。 这个是一个临床中非常常见的问题啊，每天在门诊不厌其烦的给解释这个问题啊，因为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聊晨尿的中段尿，中段尿毋庸置疑肯定是应该流的，因为中段尿能够减少泌尿系其他的一些污染，包括白细胞啊、脱落上皮啊这些情况，特别是女性啊，流中段尿是非常重要的啊。但是晨尿呢，有人做不到啊，做不到，特别有一些老年人。他说我夜里五点钟起来了一次，这还是晨尿吗？我说这个确实不是晨尿。那么晨尿呢，我们是指，其实是指在膀胱里能够停留大于四个小时以上的，最好八个小时的。但是有人很难做到。包括咱们自己，包括我去年我体检，我一看，哎呀，这晨尿难做不到啊！到了医院都已经 尿过了， 已经尿过了。那么没有关系啊，只要你还是留着一个比较的浓度比较高的，别来一个。或灌了好多水，一下一流，这尿就稀释了。 就不准确了。我们之所以流晨尿，是为了要浓缩的尿，要看肾的浓缩稀释功能是不是正常，另外一个要看它的这个里头的阳性率，如果一旦稀释的话，阳性率就会下降 啊。也就是说，晨尿因为在我们的肾脏待的时间比较久， 没错， 它相当于 在膀胱， 在膀胱待的时间比较久，它相当于是把这个尿液 浓缩了，没错，是这样。 好的指标、坏的指标都要比平时要更多一些， 没错， 更容易查出问题， 更容易发现问题。对， 那我们日常自己在家观察的话， 嗯、 我们也要观察这晨尿吗？ 晨尿是最能够发现问题的，但是相。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啊，都是双刃剑。如果是晨尿的话，发现一些问题，比如胆红素是两个加，它不一定真的有问题，有病，也有它假阳性的时候。所以呢，我们看临床中有人流24小时的尿啊，也是为了避免这种尿的浓缩稀释造成的一些假阳性的情况。 那也就提醒大家了，如果我们在家自己观察，不是去医院化验的话，除了晨尿，我们需要观察它的颜色，它的这个浓稠的程度，蛋白这个泡沫的多少之外，其实我们应该是动态观察一整天的状况。 是这样的，随机的尿也是很关键的。 那会不会比如说我早晨的这个尿颜色特别的深，到了中午或者到了晚上，我通过饮水之后，这尿一下就变浅了，这种对比比较明显的，会是我们身体出现了问题吗？ 这个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现象啊。早上尿就是比较浓缩，到下午或者晚上的时候，尿液就会比较稀释一些，这个是正常现象啊。当然，除非就是说你看着这个尿变化真的差别特别大，早上跟酱油色似的，晚上跟白水似的，那是应该查一下，确实有没有问题，特别有没有红细胞的事儿。 好，所以说其实问题只要是差别不是特别大的话，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对， 好啊，我们来看一下，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您，携手医生想问问专家说，如果大量的喝水，尿呢就呈现出来稀白的状态，如果这个时候再做尿常规检查的话，是不是就看不出来白细胞了？想问问您。 如果要这是男同志、女同志， 这应该没说是男女，是头像也看不太出来哈。 是啊，那么这样情况呢，就是如果是我们一看啊，就是尿。如果有这个颜色比较浅，我们有一个标准的尿比重值 1.005 到 1.030 之间，我们认为都是一个正常的范围。那么如果偏向于 1.005 的尿比重，那么比较稀白的这个尿有两方面问题，一方面确实喝水比较多，另外一方面尿的浓缩功能有下降啊，就是肾的浓缩功能有下降，没有把这个该浓缩的这个尿浓缩啊，那就已经情况。如果要一看尿比重还是正常的，人家尿颜色就是浅，那没有什么问题，这也是正常的啊。 所以说我们就不建议大家做尿常规检查之前喝大量的水， 一般不建议这样。 这样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检查结果的准确性， 有可能会有假阴性的结果出现。 那会出现看不出白细胞这样的情况吗？ 也有这种情况，因为我们看白细胞是两种方法，一种是尿干化学方法，也就是看这个试纸那阳性，一个加号、两个加号、三个加号这种情况。另一种呢是细菌，我们说这个净检啊。如果要是净检的话，我们说0到5。个白细胞每高位视野的话属于正常范围之内，如果超过这个才有意义。那么如果要是稀释的话，它白细胞没那么多，有可能出现假阴性的情况。那么这样就需要它留这个晨起的中断尿这个情况。 也提醒大家，如果我们发现自己的尿液的颜色啊、尿量啊各方面出现问题，我们准备去医院化验的话，这个时候我们一定提前留这个晨尿的中段尿， 对， 是最准确的。 对，还是对自己负责任吧。 对，携手医生这个他说了，他说自己是女性朋友 啊， 这个男女在夜尿方面会有很大的差别吗？ 女同志就是说，咱们说生理上的尿道比较短，所以受这个污染的影响比较大。如果是男性的话，大多数的话感染的几率发生是比较低的，而女性的感染几率就比较高一些，特别是在经期啊或者是孕期这种情况出现这种情况比较多的。而这个时候化验确实有困难的，确实有困难。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这个能够，一个是避免这个时间来化验尿，另外一个呢能够做到一个适当的准备。我们甚至可以说你把这个尿常规的这个管子带回家，然后在家里先清洁之后，然后留取中段尿留好再送过来都是可以的。 好，那女性朋友比如说避免经期，这个在经期前后比如说多少天之内我们不建议大家查尿常规？ 一般来讲的话，如果严格讲是三天 啊， 但是确实有的人经期比较长躲都躲不开，这也有这种情况。一天只要干净了，确定干净了，另外一个在留尿之前先清洁外阴，这是比较重要的。 好啊，还有朋友特别奇怪，他说自己吃一些红色的水果，比如说红心火龙果什么的，就会发现自己的尿里面是发红的，想问问这是代谢方面有问题呢 呢，还是说肾脏方面有问题啊？ 这个是一个新的疾病啊，这个病给新的命名，因为原来确实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咱们这个国内比较少有这种水果，这也都是热带的一些水果啊、怎么说呢？这个特别是红心这个火龙果，这个确实是我们在上礼拜的时候，我们病房也住了一个小伙子。他本身就是一个过敏性的一个疾病的一个患者， 嗯， 然后呢都已经治好了，尿蛋白也没了，这个红细胞也没了，要出院了。结果呢，他妈妈早上特别惊，叫我们啊，大夫一看，他尿又尿血了， 哦，害怕了。 看那颜色确实挺可怕的，红的啊。然后这样一看，哟，我这个颜色真是有问题。化验送了两次，因为连续两天早上都是这样的一个红的尿，怪吓人的，全是阴性的，也就是说没有有形的红细胞，没有白细胞，没有蛋白的成分， 也就是说没流血，其实 这不是红细胞，不是血，或者说咱们定义的这个尿血根本就不是。那么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后来呢，也是啊，咱们我们当时见过这些患者的啊，那么另外一些查一些资料呢，确实发现有些水果确实含有一些叫什么呀？叫这个咱们平常说的叫甜菜红素。那甜菜红素这个东西呢，属于一个色素，这种它不是。是人工的，它是还是天然的？ 甜菜根里面一般 甜菜根里有。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个红心的火龙果里含有比较高。这种东西呢，它代谢完了之后，它的颜色并不褪 啊， 并不褪，能够肉眼观察到。所以呢，随着这个粪便或者随着尿排出来之后，能够看到这种红颜色的。而咱们平常吃的那些比如说胡萝卜。或者说番茄啊，那么这些也是西瓜什么的，就是、 也是红色， 对，也是红色，但是呢，它是番茄红素。 哦， 那么这些代谢完了，就是变成了能够水解的啊，这些颜色就没有了啊，是这种情况，不一样。 所以说都是水果，有的水果吃进去， 对， 我们尿出来也依然是红色， 是这样的。 但提醒大家伙不用太过担心， 对对对， 这是正常的色素从我们身体当中代谢出来， 不是真正的血尿。对， 嗯嗯，好，那其实这也是跟大伙提醒，我们在验尿之前，我们最好比如说头一天。或者头两天， 对对对， 咱就别吃这个甜菜根啊， 别吃特殊的东西， 红心火龙果啊， 对， 这些有这个甜菜红素的这些红色水果、啊、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还有听众朋友想问问您，说听说很多的药物对肾脏都有伤害， 嗯， 吃完了之后容易有血尿的情况发生， 嗯， 想问问您吃哪些常见的药物会有这些情况？ 嗯， 那关于用药的问题，其实很多朋友都有特别多的困惑，而且我们知道肝脏、肾脏都是我们代谢很多药物的这种毒副作用的这样的器官哈， 对对对， 咱们节目下。跟大伙儿来详细的说一说，可能有哪些药物会引起我们尿液颜色也好，形态也好，出现各种各样的异常。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 小学的时候，早上醒来，妈妈总是不在家，我知道是医院里又有急诊了。要考大学那会儿，老妈只有一个提醒：“姑娘啊，别学医就好，太累。”现在每天和医生们打交道，看到他们忙碌而疲惫的脸庞，听说今天他们又为多少人解除了病痛，我只想由衷地说一句，有你们真好。健康加油站全新启航，我是白琳，在每一个下午的4:30，就让我陪你一起对话医疗专家，看病那些事儿，养生那些事儿，健康的所有事儿都在我们的节目里，还等什么？我就在这里，你在哪儿？ 说不上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我们每天都要小便，千万不要小看尿液，它不仅是我们代谢的副产品，更是我们健康状况的晴雨表。尿液的颜色、尿量、排尿次数等都是肾脏疾病的重要信号。什么颜色的尿液最健康？不同尿液的颜色代表什么信号？每天小便几次最正常？健康加油站邀请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肾脏内科副主任医师庄震给您说说看懂尿液的秘密。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各位听众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肾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庄震庄主任来到直播间，和大伙儿来说一说看懂尿液的秘密。其实尿液的颜色呀，尿量的多少啊，甚至我们说尿尿这个尿液泡沫的多少，都会反映我们身体一些小问题，有可能一些问题还比较严重， 是 这 都是一些预警信号。到底我们怎么来看懂它呢？您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节目，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那庄主任，节目的上半段最后一个问题没跟大伙说完，就是很多朋友都在说关于药物对于我们尿液的影响。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肾脏、肝脏都是我们代谢药物的这个，比如说很多毒素的器官。那是不是一些药物的的确确会让我们的尿液发生变化呢？ 是这样的，就像刚才主持人介绍的这个情况，肝脏、肾脏就像我们的一个化工厂，化工厂，那么把身体的各种代谢的废物，要把它有的该吸收的吸收，该排出去的排出去。那么如果给它更多的负担，像给它一些药物，多多少少会增加肝肾的负担。确实有句老话叫是药三分毒，那这句话是对的啊，这话对的啊。我们在平常中，我们肾科还有包括我估计我们跟消化科也是一样的，能不用药尽量不用药，能不输液尽量不输液，都是为了的减少这个给肾脏增加负担。那么有些药物对肾脏确实是有影响的，大家比较熟悉的药物，比如像退烧药，比如像抗生素，那么这些呢是有明确的肾脏的副作用的啊。有些人呢，比较关注这个问题，他吃药之前他会看说明书，上面会写啊，可能第一条、第二条就会列到肝肾的一些副作用。那么这些呢，当然比较常见的。那么我要说呢，比如说能尿的颜色有变化的，比较常见的，比如像阿司匹林，还有华法令，这两个药呢。对于肾脏来讲是有一些影响的啊，因为它们属于氨基水杨酸或者属于双羟窦素类的一个抗凝血的物质、抗血小板的物质，那么有可能会造成一些血尿情况，它是真的会有可能引起血尿。但是在权衡它整个身体的情况，我们说你为什么要吃阿司匹林，你为什么要吃华法令，那么他说了，我有这个心血管疾病的高危因素，我有这个房颤的病史，有血栓的风险，那么所以他不得不吃阿司匹林跟华法令。那么在这个血尿，这点肉眼血尿或者说镜下血尿的风险，相比于他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来讲，我们认为你可以把这血尿忽略不计啊。有血尿，真正的有血尿，我也可以就忍着， 也可以继续。 我们忍了，我们肾忍了啊，为了这个心导的健康能够更长久一些。那么阿司匹林和这个华法令，我们还是建议他长期吃下去的。但是呢，我们会给他解释这个原因是不是药物引起的啊，用一些化验，比如说尿的一些相差显微镜的检查，红细胞的分类，帮他判断一下这个红细胞是不是药物相关的，还是有其他疾病引起的。那么还有一些药物呢，就压根儿就不是血尿了啊，比如说我们在临床中见过一些患者吃这个抗劳药，抗劳药里头有这个咱们平常说的一些这个利福平，利福平这个药其实很常见，咱们三联或者四联的抗劳药都可以用到这个利福平，属于基础用药。但利福平这个药挺有意思的啊，我们这个有的患者用完药之后说，哎呀，我大夫怎么七窍流血，又不是七窍流血，它是尿的颜色 从这个包括眼泪， 嗯， 包括分泌物啊，包括这个尿啊，都颜色发橘色或发红色。 嗯， 那么这是利福平的药物代谢引起的。 哦， 啊，类似的药物也有一些，包括硫氮磺吡啶，有可能尿的颜色发黄或者发深黄色，有点发红。嗯，啊，这些都是药物代谢引起的。 那这个痨，我们再跟大伙儿讲一下，是那个痨病的痨，也是我们说的结核病 。对对对， 嗯， 抗痨药。 但是我们知道很多结核病的这个用药啊， 嗯， 它其实是用一段时间就可以 停了。对对对对， 哦，那停了之后这些症状可能自然的就会消失， 就应该消失。嗯，对对对。 但是对于很多我们说心血管有疾病的老年朋友， 是这样的， 像我们说的阿司匹林和这个华法林， 这是一些基础用药， 可能是没有办法停，它需要长期一直服用。 对， 对于他们最担心的就是， 嗯， 会不会这些药物对于肾脏的负担加重了， 嗯， 他开始有这种尿血的这种情况。 嗯嗯， 如果我还一直吃的话， 嗯嗯， 负担越来越重，甚至我的肾脏伤害越来越大，到最后已经没有办法负荷，不光是尿血这么轻微的这个症状， 明白， 可能会影响我们整个的身体代谢，甚至影响我的寿命，会这样吗？ 一般来讲呢，就是我们评估它的一个利弊，对吧？就像刚才说的，我到底吃阿司匹林，它的效果到底是正作用大还是副作用大？ 嗯， 那么血尿无论如何属于副作用情况啊，但是如果只是镜下血尿，对于它的整个身体来讲，第一不会造成贫血，第二不会造成肾功能的影响啊， 嗯， 这我每次跟别人都这么说的。那么会有影响。影响心情啊！每次查化验时候尿的心情都不太好， 哦， 你看又 指标都不对， 指标不正常啊，就影响点心情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如果要是确实血尿比较突出啊，血尿比较多，也有这种个别现象，有新型的抗血管药，现在有很多可以选择的，华法令也是一样的。华法令的话，如果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血尿、肉眼血尿，那么我们也不勉强非要吃这个。 嗯，现在有很多替代药物， 非常多， 只是因为华法令和我们说的阿司匹林相对来说，它的价格也比较便宜， 没错。是这样的， 临床的一些其他的这种副作用相对来说可能也比较小， 嗯，对，也可控， 更易于大家接受， 是这样的。 嗯，但是现在有一些替代药物， 没错， 如果真的吃了这些药，我们发现这个尿血尤其是颜色还比较深比较红这样的情况，我们就建议您去医院做一个检查，看看是不是真的身体不耐受这样的药物，真不行的话咱考虑换药， 没错， 还有替代的药品。 是的。 嗯，好，王叔叔今年64岁了，想问问您，说自己检查尿液呢 pH 值是 8.0， 属于合理范围的最高限度，就想问问您这有没有什么危害呀，应该怎么办。他说平时啊吃素，动物类的食物呢吃的都不多，想问问这个有没有关系。 嗯， 比如说尿液的 pH 值，咱们先跟大伙儿解释一下，这是我们尿常规正常化验的一个标准吗？ 没错，那就有这项目。 嗯，好，那这个 8.0 他说是正常值的最高限了。啊，正常值是多少？ 正常值咱们一般来说，5.5 到8.0， 都是可接受的， 都是可以接受的。对对对对， 那这个叔叔现在是最高限了。 对， 会有危害吗？ 一般来讲吧，就是咱们说。大家现在有一个共识，就是人的身体里的还是偏弱碱， 弱碱性的 更健康一些。那么怎么达到弱碱啊？是通过身体的，特别是肾脏的一些排泄。那么肾脏排一些弱酸性的尿啊，弱酸性。所以我们一般常见的尿的情况，特别是比较沉尿，这种比较浓缩的尿，一般 pH 值在 5.5 到7之间，就是偏酸一些， 偏酸性， 而不是偏碱的。那么一般呢，有些疾病我们会要求它的尿。要比较偏碱一些更好，比如像高尿酸血症。高尿酸血症的话，如果尿里的 pH 值过低的话，偏酸的话，有可能尿的尿酸会形成结晶啊，会形成痛风的结石啊，这都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呢，我们愿意让它尿碱化一点，但是碱到什么程度，我们一般是 6.2 到 6.9、 哦， 就已经叫偏碱性尿了。这种情况，用什么呢？用碳酸氢钠来调节。那 8.0 呢确实是有点偏碱了， 嗯， 啊，偏碱呢有两方面因素吧。一方面确实它的饮食因素这是有影响， 吃素有影响吗？ 吃素我们平常说这属于偏碱性的食物， 嗯， 啊，如果要是肉呢是酸性的食物啊，并不是说醋就是这个酸性的，醋其实是碱性的啊， 嗯， 这个是这种情况。那么如果吃素呢确实是尿容易偏碱性一些啊，偏碱，它排泄那种酸的物质比较少一些。但是呢，还有一方面问题呢，确实是肾小管的泌酸功能有所下降， 哦， 也有可能啊，但是我觉得可能要 8.0 的话，可能大多数可能跟他的饮食习惯或者吃的一些药物有关系， 嗯， 有些药物可能引起 pH 值的偏碱， 哦， 特别是比如说小苏打、碳酸氢钠这类的药物。 好，那其实他这个情况更多的可能您分析是和饮食有关系， 对对对，没有什么特殊的处理啊，本身 pH 值偏碱也没什么特殊处理 哦，反正这个也是在正常值范围之内， 没错，是这样。 首先王叔叔您不用特别担心， 对对。 再一个我们提醒大家，其实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均衡膳食， 嗯， 这个动物类的这个肉食啊蛋白质啊我们还是要每天适当的摄取， 是的， 其实不光光是对我们的这个身体有好处，对于我们整个的机能甚至心情可能都会有影响的。 心情对。 好，所以呢我们也提醒王叔叔，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如果您真的担心的话，我们可以先从饮食上做出一些改变，看看增加一些动物类的食物之后，我们再去化验这个指标是不是比如说进一步降低了，如果是的话我们可以在饮食上做出一些调整。那如果比如说就是专门有这个信仰或者有这样的生活习惯只吃素的朋友，那这个时候比如说确实 pH 值比较偏高的话，我们建议他服用一些像您刚才说的 也不用 药物吗？ 也不用，也不用药物啊， 也不用药物， 对对对对、 啊、只要没有什么特别的症状或者是反应不适的话， 对， 我们都不需要通过药物来调整。 尿里的 pH 值是一方面的指标，但是我们更关注的尿里有形成分，比如像白细胞、红细胞、蛋白，那么这个呢是对于肾脏的疾病健康是更有关注的，更有意义的。 所以说 pH 值大家不用太过在意。 对对对对对。 还有携手医生这个朋友想问问您、说尿常规里面有饮血这一项有加号、想问问您代表着什么意思啊？说小便之后啊有泡沫，然后呢这泡沫马上就消失了，这是说明尿液有问题吗？其实是两个问题，咱们先来说一说尿常规里面的这个饮血是什么情况。 潜血呢或者叫饮血啊，这个是咱们在体检报告里经常见到的啊、每年到年底的时候都会有人拿着报告单来看啊、我尿血了，然后就是一个潜血阳性。潜血阳性呢分两方面，一方面我们看它是真的是不是有红细胞化验里头确实还有一项，它除了这个尿饮血潜血以外，那么还有一项是看尿红细胞的数，如果尿的红细胞超过每高倍视野超过五个细胞了红细胞，那么这真的是尿潜血是阳性的，也是尿血了、这种情况。有的尿潜血阳性并不一定真的尿潜血啊，没有红细胞，那我们认为这是假阳性的情况， 也就是 两个结合看。对， 尿潜血一般都是和红细胞的数量这两个数据 我们 结合来看， 要匹配，对对 对, 对、 不能光看这个潜血的 问题。对对 对, 对、特别是一个加号或者加减号的潜血，我们可以多复查几次再看。 好，那他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尿的泡沫的问题哈。其实孙阿姨也问的是关于尿的泡沫的问题，78岁了。孙阿姨呢说自己啊尿液起泡，而且泡泡特别多。马桶冲水之后呢这泡泡就变成了鼻涕一样黏黏的东西飘在水上。想问问是怎么回事，希望您给一些建议。这一个是泡沫特别多，一个呢是泡沫有然后马上就消失，这两种是都正常呢还是说都不正常啊？ 一般我们说的泡沫尿就是尿中泡沫增多，主要还是观察的它这个尿的一个是泡沫的密集程度啊，另外一个看它的爆破时间啊，说的难听一点就是这个爆破了什么时候这个 消失 了，消失了啊、这个比较如果要是马上就消失这种一般认为问题不大、问题不大。如果要是比较粘稠，确实是它这个泡沫时间比较长，泡沫持续存在而且比较厚啊，泡沫比较多，那么一般认为呢可能真的有问题。但是有没有问题肉眼不能够判断、有时候还是需要化验啊，主要看两个指标，一个尿蛋白，一个是尿糖啊。我们见的最多见的冒泡沫增多的大多是尿蛋白的两个加号以上，而尿糖呢两个加号一个加号以上都可以出现泡沫增多的情况。这个东西呢跟这个尿里的它的粘稠度有关系啊，蛋白增多和这个尿里的这个糖增加糖分增加都会增加的粘稠度。当然也有一些女性她留的这个尿里的上皮细胞含量比较多啊，有些脱落的上皮啊结组织有可能造尿的浑浊或者泡沫增多。这个如果要是化验一次化验不出来的话，可以做尿沉渣。尿沉渣可以帮助我们提高这个阳性率啊，能够帮发现到底是什么细胞什么问题造成的它的泡沫增多。 那也就是携手医生这个朋友，泡沫有但是马上消失，问题不大， 问题不大， 这应该是比较正常的一个尿液的状态， 可以解释。对, 对, 对、 但是孙阿姨这个泡泡特别多， 还有事 而且都变成了鼻涕这种比较粘稠的东西了，这是什么情况？您能大致先分析一下原因吗？ 女性最常见的话，特别是年龄偏大一些绝经后女性的话，大多数还是考虑泌尿系的感染。这种泌尿系感染可能并不像年轻人那种尿频尿急尿痛发热 症状特别明显，腰痛啊，这种可能就没有症状，任何症状都没有，就是尿里的不正常，化验的时候有白细胞、有细菌，甚至亚硝酸盐是阳性的。那么我们管这种状态呢，叫一个细菌的定植状态，就是他原来得过尿系感染啊，那么这个细菌呢，跟他已经和平共处了，时间比较长了啊。那么这个菌呢，有可能对他有一些反应，有可能对他呢没有多大伤害啊。如果没有造成他严重的这个尿系感染或者全身的症状的话，可以姑且不管啊，可以先就放着啊。但是定期也要复查，一旦你的抵抗力下降，细菌还是容易入血的，还是有危险的。 那如果大家观察自己的尿液，现在泡泡比以前变多了，而且像您说的，这个消失的时间又比较久的话，这样我们是先挂，比如说肾脏科。还是说这个时候对于女性朋友我们就直接挂妇科？ 妇科不管妇科是就是主要是泌尿生殖还是两条道那妇科一般不管尿系感染他们如果发现了这个是尿里的问题，不是那个生殖系统的问题，会转到我们科来女性一般来说如果出现了尿系感染还是到肾科比较的合适，如果男性好多是前列腺的问题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外科问题，可能去泌尿外科男科也是可以的。 所以说还是建议大家最好先直接挂一个肾脏科，这个时候可能会帮 着鉴 别，节省一些时间， 对，可以做一些检查，鉴别一下。 好，继续来看，还有很多听众朋友的问题哈。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中原小草这个朋友想问问，说自己是女性，50岁，最近呢发现尿液的颜色发蓝绿色 啊。 他说最近是因为吃过一些补肾的药物，他说身体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就想让您帮着看一下，是不是比如说是吃的这些补肾的东西，造成尿液的颜色发生了一个这么大的改变，蓝绿色，这应该是非常不正常的颜色了吧？ 对，比较少见，比较少见啊。 那会不会有一些药物，甚至有一些我们说的这种补药、中药的一些药材，让我们的尿液发生这么大颜色的变化？ 确实是啊，这个总是现在的大千世界无奇不有，确实是有一些奇葩的一些颜色出现啊，包括咱们刚才说的酱油色尿啊，包括现在咱们谈到的一些蓝绿色甚至黑色的一些尿、紫色的一些尿都是比较少见的。那么这些蓝绿色尿我们想大多数啊还是跟它用的一些摄入的东西有关系、摄入的东西有关系啊，当然并不是说这个东西吃进的时候就是蓝的啊，并不是这样的，有可能还是跟一些药物代谢物质有关系啊、比如像一些我们说一些染色的，有些人我们美蓝，我们常见的一些美蓝的染色剂啊，这些进去之后呢，有可能代谢出来的话，尿的颜色也是那个美蓝的这个颜色啊。这平常都是我们做化验的，很少就是说药物里有，但是中药成分有时候说不太清楚， 比较复杂， 比较复杂。这个咱们也不考一概而论这个情况。 好，那既然说到了很多我们说补肾的这种药物有可能会让尿的颜色发生变化，我也想帮大伙问问，尤其是很多中老年的朋友，现在特别流行补肾 啊， 去看个中医，大部分中医都说头发掉了，这是肾虚的情况，腰酸了，这是肾虚的情况，都建议他们开始补肾。也想问问您，他们真的有必要去补肾吗？补肾会不会反而给我们的肾脏造成很大的负担？ 那么现在呢，中医呢确实是也是咱们国家大力发展的一个特色啊，应该是支持，但是呢对于有些这个药物呢，我们还是要谨慎的持谨慎态度啊。包括最近的，像我们专业里的内部经常说的一些马兜铃酸肾病啊，跟中药相关的一些肝损啊、肾损，这些也都提到了。那么提到这个补肾的问题呢，可以明确的说，中医的肾跟西医的肾， 不是一个东西 ，真的不是一个东西。西医肾呢比较明确啊，就是解剖上的肾脏啊，或者说。扩展一点泌尿系统啊，就是输尿管啊、膀胱啊什么，这些都是属于肾系泌尿系统的这种情况啊。但中医的肾可就包罗万象了啊，什么肾主骨啊肾这个主华发呀，这些都是都与跟这个头发呀跟这骨头啊都有关系。那么现在看呢，我们就是西医角度来讲的话，肾脏确实有一些内分泌的功能啊，包括生血色素的情况，包括对骨头代谢也有肾性骨病的这么一个病，那么这些呢确实是跟中医有些不谋而合的地方啊，但是我们并不主张在你肾功能基本正常的时候你还要去这个 补肾是吧， 补肾，对，这个不太有建议、 所以也提醒大家，其实我们说的中医补肾啊，这个是因人而异的， 对， 得让 有资质的， 对， 有经验的 正规的 医科大夫， 正规的 帮您看完之后，看看您是不是真的肾虚。 对对对。 而且即便是肾虚的话，其实每一个人补肾的这个方 子也 是不一样， 全都不一样。 有肾阴虚，有肾阳虚，到底是什么？ 你说 咱们得因人而异哈。 没错。 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咱们抓紧时间简单回答一下，还有几位听众朋友的问题。 啊， 刘叔叔81岁了，想问问您，说半个月前呢有尿血的情况，做了膀胱镜，发现尿道后有出血点，现在不尿血了，但是尿液呢有异味，刺鼻，味道特别难以形容，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想让您给一些建议。 这个呢是因为他已经做了膀胱镜了，说明他的问题确实是比较严重了啊，他自己也认识到这个问题了。我们说如果尿道后有这个出血点的话，或者有出血的话，一般来说是膀胱三角区那儿有出血的情况，一个是本身膀胱的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尿道就是输尿管下来也可以出现血尿的情况。如果要是膀胱镜没有发现问题的话，我就不知道上面有没有接着往下做核磁，或者说进一步的影像学检查，能够帮助找一下这个出血的来源。我们可以做示踪来看这红细胞哪来，但是那个呢稍微有点过，稍微有点过，检查稍微有点过。我们可以做尿三杯实验啊，这也是比较简单的，能够判断它的出血点在哪儿的问题。那么这个呢，我还是建议他进一步查影像学，包括从肾脏、输尿管一直这一条道下来，找一下有没有出血点的位置。 那如果有一些朋友反映说自己的尿好像确实是比较刺鼻，味道比较重，有一些朋友说， 对， 那这个很多朋友都说是喝水有关系，喝水少了他就觉得尿的味道会比较重，比较刺鼻。这个是正常的现象吗？ 喝水少呢是方面，我们说尿里的排泄呢是一个氮含氮的一个废物，含氮的废物。那么这些味道如果比较浓的话，确实是有一些刺鼻的气味啊。那么但是更常见的并不一定真的说是喝水少了，其实是两方面，一方面的摄入的蛋白质过多啊，有的人说哎我最近老吃那个火锅啊撸串啊，那么他这个确实是蛋白摄入的过多了，他分解这些含氮的这些废物确实多啊，尿的 BUN 就会升高啊，有可能就会增加他这个味道。另外一方面，有的人是有反复的尿系感染啊，或者肾盂的一些坏死的东西长期的在这个组织里啊，造成了一些亚硝酸盐，就是含有这个亚硝酸盐的细菌，那么就跟这个平常的腌肉似的啊，咱们说的啊，有可能会出现味道啊， 比较重的， 也比较重。另外一个，它会有一些甚至有些坏死的物质排出来，这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说味道比较重这个问题，咱们得看是长期还是短期。如果是短期的话，不用太过担心，但是长期一直是这样的问题，咱们就得去检查一下了。 对，甚至要抽血查一下肾功能。 好，最后一个问题，李阿姨的，今年65岁了，说自己刚刚作为尿常规的检查，肌酐呢是13095，想问问这个数值正不正常，说自己有胆结石的情况。 说尿的肌酐是吗？ 对 啊，尿的肌酐的话，是这样啊，就是我们算这个肾功能的时候，其实最原始的算法啊，20年前的算怎么算？拿尿的肌酐除以血的肌酐是这么一个公式，来算它肾小球滤过率，也就是说肾功能应该是越多越好，排出越多好，说明你把毒素都排出去了，尿里都排出去了。那么尿里13000呢？要看他血里的情况，如果要是尿里的多，血里的正好很少，那么说明都排出去了。如果尿里多，血里的更多，那不行，那说明没排出去。一般来讲的话，尿里越多越好，这肌酐越多越好。当然也根据他的这个身体的情况，比如说是一个小伙子，是一个100公斤，咱们说的那个夸张一点， 比 较胖，他的肌肉含量比较高，他的肌酐就是可以很高。如果他是一个比较消瘦的一个老年女性，那有可能肌肉含量比较少，那么肌酐尿的肌酐就不会特别高啊。 所以说这个尿里面的肌酐还是得和血液当中的肌酐我们综合来看， 要比，对对对，单查尿的肌酐意义不大。 好，那时间有限，没有办法回答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了，没关系，我们在日后的节目当中呢，也会继续邀请庄主任来到直播间， 好， 来跟大家互动和交流。那节目之外，您跟大伙儿说一说您的出诊时间，大家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在清华长庚医院继续找您咨询和交流。 我的出诊时间是每周一上四下。 周一上午和周四下午， 对对对， 大家还可以在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的肾脏内科继续找到庄震主任进一步的咨询和交流。最后呢，也再次感谢庄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听众朋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精编版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节目每天下午4:30到5:30会为您送上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欢迎您到时收听。稍后北京城市广播为您安排播出的是京城帮帮团，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小学的时候早上醒来，妈妈总是不在家，我知道是医院里又有急诊了。要考大学那会儿，